上次教到治疗肺痈的桔梗汤，还有这个比较猛烈的三物小白散，还有这个治肺痈最普遍可以应用的方，也就是维金汤啊，就三个就是肺部这个发炎啊化脓的这个方子，上礼拜教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触的条文是关于这个肺脏啊，古书说的肺脏。那肺脏的话比较容易对应到我们现代的一个疾病的话，可能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肺气肿。在张仲景的书里面的这些症状啊，有些比较有清楚的对应，有些比较没有。比如说我们是整个咳嗽篇啊，到底哪一条是对应到我们现在西方医学所说的肺炎，那就很难找。因为肺炎它的症状有可能是麻黄汤症、大青龙汤症、麻杏甘石汤症、小青龙汤症、涉肝麻黄汤症、厚朴麻黄汤症、桔梗汤症，也可能是秦栗大枣泻肺汤症，也可能是这个甚至是那个温肺的那个甘草干姜汤症都有可能。也就是说西方的肺，一般我们说的肺炎的话，有这么多的方有可能会合到它的症状而可以用啊。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太能够说得定。不过通常这个肺脏的这个月碧加半夏汤跟小青龙加石膏汤呢，会比较对应的到我们现在说的肺气肿。那在正式的讲这个卷十四的二十二条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参考一下《金匮要略》里面啊，它的一个比较算是引导性的条文。我们看一下那个讲义第四页的中间啊，我们《金匮要略》的这个七之三条跟七之四条，我们好像还没有讲啊，所以稍微把它带过一下，那这样子会比较容易理解到底经方的世界里面说的这个肺脏是什么东西。那七之三条呢，它其实只是在讲一个咳嗽，什么样的咳嗽是会出人命的。他就说一个人上气面浮肿肩袭其脉浮大啊，如果一个人具备这三个状况的话，可能他的这个咳嗽咳一咳就会死掉了。那这个上气呢，当然就是基本上咳嗽就是气在往上冲嘛啊，所以这是基本上喘咳就是一种上气。那而面浮肿代表什么呢？就是当这个人的身体已经不能够运化他身体里面的水气，乃至于他的皮肤底下已经开始水肿了，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一定不是脾胃的阳气没有了，就是肾脏的阳气没有了。那当一个人喘气喘得很厉害到很虚很虚的时候，他一个本身的这个呼吸的机能已经快要不能维系了，所以好像呼吸要身体的其他的肌肉去帮助他呼吸，所以在喘气的时候连肩膀都这样子跟着一起动，就呼吸的时候肩膀会动，那这样代表他整个身体的机能都在急速的衰退。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脉又是浮大的，那一个人病成这个样子，理论上脉是要很虚很虚的才对，对不对？又水肿又呼吸需要动肩膀，这是很虚很虚的人，可是他的脉却是浮大的，代表他的这个浮大的脉其实听起来是很恐怖的啊！就是一个很虚的人，如果脉很浮大而有力的话，那就是他的灵魂正在准备脱皮了啊！他快要他的元气要离开他的身体了，所以这样的情况是很危险的。那如果这个人他又在拉肚子的话，那就代表情况是更加的不妙，因为拉肚子这个可能是两件事情的指标，因为他的这个消化机能，也就是我们说脾胃之气啊，已经完全没有了啊，所以他的消化机能也停摆了。那另外就是也有一派的说法是说，当一个人的阳气要浮脱的时候，他的能量都已经飘到上面要离开他的身体了，那他的下从中焦以下就已经完全没有能量了，所以就 大便就这样子自然的滑落下来啊，所以就拉起肚子来。所以这样种种的状况加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变成一个以咳嗽为主症而言，这样的状况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遇到这样的状况，大家还需要这个赶快大补元气啊，然后纳气归肾啊，就是补肾跟补元气最要紧吧。那不至于说怎么个补法，我觉得还要在这个再加点学习。本来啦，就有些补药啊，我觉得我从前教课好像常常会跟同学说啊，这补药你就可以常吃啊什么的。可是我现在觉得今年啊是一个学补药的好年，因为今年补药特别难用，随便补一补就上火。今年是两个火运的太乙天福年，随便补一补就上火。在今年学补药很过瘾，因为平常啊在台湾开药，觉得台湾人的体质是一派寒凉啊，就反正就丢附子下去什么就对了。可是今年因为是两个火运啊，所以觉得好像大家都开始在发燥热，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自己有没有开始有这种感觉？那所以如果今年不教滋阴药的话，以后就没机会了。就是可能这三十年之中只有今年是最适合教滋阴药的。就像好像三年前是两个水运的年，对不对？或者说补阳药是那一年最重要。所以今年就是有一些，我觉得平常我自己是学习经方，而有一些用药的手法比较偏向火神的，那就是比较偏向用热药的。那今年这些热药都不能用了，那在这个慌了手脚的同时，觉得十分之快乐啊，就是终于可以学习一些不一样的做法。所以刚好我们这个礼拜会开始，今天这堂课会开始教炙甘草汤，教到下个礼拜。那下个礼拜教完炙甘草汤，我就可以开始跟同学教一些滋阴药。因为平常很，就是往年来讲，我觉得前几年或者接下来几年很难再有机会用到那么多滋阴药了。那趁着今年可以学一学滋阴药，这种感觉也不错。那而且今年呢，如果要进补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吃上火的机会。那这样子大家就要调整啊，加减啊，然后让自己又补到又不要吃上火。那有这样一年，就是如果在今年之内好好的用补药的话，相信各位跟我都可以功力大进啊。就是这是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所以我接下来的课啊，会比如说下堂课我会补充一些重要的滋阴的方，比如说像是一罐煎啦，当归六黄汤啦。那另外就是伤寒论教到小建中汤的时候，大概就会尽快的转去教补药篇。因为补药篇同学上了不会无聊的，因为人人都要用啊，所以不会像咳嗽篇那么难过。咳嗽篇我都已经快撑不住了，不是你们，我觉得好无聊。就是在这个无聊之中，我会觉得其实读书就是这样子，虽然无聊你还是要读，因为你还是可以学到东西。但是那个学习的过程我不觉得很快乐，因为我没有那么会咳嗽，这是什么肺气肿。但其实我是肺气肿高危险群哦，因为我抽那么多烟，随时肺会烧起来，所以不能说没有意义，所以我现在骂他也不行啊，就马上敲到我可能会中标的这个病。不过就是说有的时候啊，读书有分成有快感的读书跟没有快感的读书。什么叫有快感的读书？就是你现在就用得到的东西，你现在读就会觉得很过瘾。像我个人常年以来读书一直都是只读有快感的读书，就是说这些知识我现在需要用到它，我就会读得很快乐。比如说刚好在一个公司管理很烂的公司上班，哇，那每一本什么与成功有约啊，什么如何对付你的上司啊，哦，每一本都觉得读起来好有滋味，辞职了都不读了啊，就是已经没这回事了，就这种感觉。像平常我也是，因为有些书我碰都不碰，一向都是碰都不碰。像最近在雇佣陈助教他们啊，还有张助教帮我去做屋顶的那个水泥工啊，然后就是在新家在布置。那这然后就抓陈助教冲到记忆国屋书店啊，把那个日文的那个水修那个调水泥的书全部都拿出来，这样子一本一本翻，然后快速的做笔记，然后最后就跑这样子。就是那就是要有需要的时候读书，你才会觉得效率又高又有快感。 那现在大家，我上课到现在还没听到一声咳声呢，所以是非常没有快感的读书，所以我只能说啊，因为呢这堂课呢会教到婷丽子，婷丽子是很重要一味药，学的也不吃亏的啊。那炙甘草当时很重要的滋阴药，可以学到很多伟大的道理，好，这样子讲讲，就勉强当做一种推销性的辞令。但实际上读这些书是不是很难过呢？我不知道你们难不难过，我还蛮难过的。我就觉得说，幸好有一个班哦，这样子勒住我，要我不得不准不用功，要读了书然后来教书，不然的话，我这个礼拜已经在家里面觉得我不要上课了，我不要来教了，我不想读这些书，然后最后还是读了，还是来了，但是我并不喜欢这种读书的感觉，所以当然要尽快让它过去。那当然伤寒论本身是因为大家常常会感冒嘛，所以不太会觉得用不到。那补药的话，因为我们大家都很虚嘛，所以也都用得到，那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以后这种痛苦度特别高的课，我会设法压后逃避到最后啊，反正读伤寒论比较能够长医术。那但是就是如果虽然我觉得在学习的心情上面我觉得没有很好，但是至少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会有一点安慰，就是我觉得这些条文读过去啊，每读一条还是会有学到一些东西啦，就是这样子。虽然不好玩，但是还是有学习的效果，就是这样子。但是有点不爽不爽的啊，所以就是教这种课真是对不起各位啊，就是叫大家陪我受苦那种感觉。那这个七支四条呢，它是在开始介绍肺脏的状态了。那同学如果把这七支四条稍微看仔细一点，其实要定义出肺脏的症型呢并没有那么难啊。他说上气喘而燥者属肺脏，也就是说肺脏的一个基本的这个症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气吸不进来，又喘又觉得人烦躁，那这就是一个肺脏的基本症型，所以不难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肺痈跟肺微的基本症型，同学有没有印象？就是一个是脉比较跳得快，一个是快而虚，一个是快而实，对不对？就它其实这基本症型要抓都不会很难。那肺脏的基本症型就是他的这个人会一直喘，就是气吸不进来的感觉，然后觉得肺塞住一样，然后他的人会有烦躁的感觉。那肺脏，我们说这个人有这样一种感觉，那他的肺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会说一个人会烦躁，如果不是阴邪盘踞，就是这个人里面有热嘛，通常是这两种可能。那这个肺脏，我们大概可以从它的药方里面可以看到说它大概是热，因为都有用到石膏嘛，所以肺里面是比较热的。那除了热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会使得它产生这个症状呢？那你看到他后面那个欲作风水这四个字，就会知道这个肺里面啊是在煮开水，所以它里面有热还有水，而这个热气跟水气郁闷到一起的形成时候呢，会形成这个肺脏的这个症候啊。所以这里面有热跟水。那他说这个欲作风水是怎么回事啊？他这个我们这个咳嗽篇后面的那个什么痰饮篇啊，或者是什么水肿篇这种东西，我们现在都不要教啊，就是那个比较高难度的一些药方，我们教完咳嗽篇就回去教伤寒了。那所以人体的什么食水风水什么那些水啊，我现在也不会很仔细跟同学讲，但是同学大概知道一下风水是什么状况就可以了。就是一个人的水肿是比较肿在皮肤表面的，那这皮肤表面的这种水肿呢，他们古书上把它定义成说是因为你有风邪之气弥漫在皮肤表面，所以才会勾住这些水不把它放掉，也就是你身体里面的水毒跟风邪勾在一起，然后被约束在皮肤表面，所以呢你的皮肤会容易水肿这样子，那这样叫做风水。同学记不记得从前在那个教大青龙汤的时候有谈到一个疫饮的这个症状， 就是痰饮满出来，那就是痰饮满出来啊，跑到手臂或哪里，这个手臂就好像有几个痛点，对不对？我说这是意饮。所以像风水也好，意饮也好，都是身体的这个水分的一些不适当的分布啊，就是它有死水，就是没有生命能的水，因为有生命能的水就是精液嘛，它就会自然的运行，就是没有生命能的死水堆在这里那水那里的一个现象。那当你这个肺里面呢塞满了这个热邪啊跟水气的时候，我想这个肺它也会想要把这些热邪跟水气推出去，对不对？那肺主皮毛嘛，也就是肺，它肺跟它一体的东西就是皮毛，对不对？所以它要把这个邪气逼出去，它也没什么地方好丢了，就只好就像我整理房间一样啊，就是要睡觉的时候把床上的垃圾丢到桌上，然后要跟照看说的时候把桌上垃圾丢到床上啊，就是我家就是这个状态。那所以就是肺呢，它就要呼吸嘛，所以就把这个水跟热呢就往皮肤底下丢，所以它就会从这就有这个转移变成风水的这个状况。其实身体的这种自然的转移，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蛮容易看到的。比如说吹了一点风，它一开始是意淫，然后后来钻到这个里面来就变成恶心啊、呕吐啊，变小半夏汤症，就变成另外一种淫，就是这个水有的时候就会在身体里面跑来跑去的。所以知道是水跟热被束在肺里面，而这个肺它会努，因为肺的这一番没什么效果的努力，它会换一个房间住住，然后变成皮肤底下水肿啊。那但是它如果变成了从肺的问题要变成风水的问题，它的这个状况处在就是，也就是它在告诉我们说，肺脏的这个征候啊，它本身有一种要变成风水的倾向。那在肺里面的热邪要变成皮肤底下的热邪，这样一个在转移的这个过程之中，到底什么样的治疗法对它最有效呢？那张仲景的书上写的是发汗，就是发汗法对这个东西是最有效的。因为发汗的这个方法呢，一方面可以把肺跟皮肤里面的风邪之气逼出去，对不对？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个累积的水只要一发汗就容易退，当然同学现在可能没有很强烈的感觉，但是金匮要略啊，就杂病的部分的这个治疗水肿的很多都是发一个汗，就是汗孔一开，全身的气化就打通，膀胱就可以尿得出去，水就被抽掉了啊。所以这个跟食早汤症那个不一样啊，食早汤那个是身体内积水，那个跟这个水肿的那个水不一样，水肿的水常常是要用发汗利小便的方法，那所以用发汗法就可以同时达到利小便退水的这个作用。所以就是张仲景他选择的一条治疗的方法呢，也是比较有效率的一个方法。那当我们选择了用发汗法的时候，那面对这个肺脏呢，就可以把它约略的分成两个汤来处理。而这两个汤呢，在我们的桂林古本呢、啊、是合并在一条，而金匮要略呢是把它分成两条。那我们在学习上面如果参考着金匮要略的这个条文来看的话，其实学起来会用药用得更顺手啊。那这个金匮要略的这两条，它是放在这个讲义第六页啊，七至十三条跟七至十四条这里。那我们先把这个七至十三条这个月碧加半夏汤的这一条，去跟我们桂林古本的这个十四卷十四的二十二条一起来看一下啊。他说桂林古本的只写说咳而气喘，那金匮要略是写咳而上气，那意思其实差不多了啊。就是其实同学，如果你要记《伤寒论》《伤寒杂病论》的一些症状，我觉得不晓得各位同有没有在脑海里面画漫画的能力，就是这些症状你把它想象成画面其实比较好记耶，就是记那些文字比较辛苦一点。那他就是这个人呢咳，然后那个气好像吸不进来，对不对？这种状况，然后它的主症是什么呢？是目如脱状啊，就是 这个《金匮要略》也是写此为肺脏啊，其人喘目如脱状。那目如脱状什么样子？就是他的眼睛啊，睁得大大的，好像眼睛有一点凸出来的感觉。其实脱这个字你要想成眼睛凸出来其实不是那么正确的，因为中国在中国这个古时候的词典是怎么定义脱这个字啊，它是说肉去骨曰脱，就是你把一个肉的骨头拿掉了叫做脱，就是没有骨头的肉叫做脱。那所以在那个痛风发作的时候他会写脚肿如脱，那就是多了好像一坨肉凸出来，那地方好像没有骨头的感觉，脚都变形了这样子。所以目如脱状是不是真的是凸出来，其实详细来说不见得，就是眼睛好像那个肉的形状啊，就是通常是眼睛真的大大的。就是因为礼拜六班有同学他的家人是得过肺气肿的，他跟我讲说这在发作的时候就是那个眼睛，就是眼睛看起来是凸凸的啊，就是张得大大，然后眼睛看起来是凸的。那当然我们的历代的注释家有的时候是很用力的在注这件事，而他们的这个引用的一些说法我不得不说有一点牵强。他就说通常呢我们会用到半夏，说我们中医在用药的传统里面会用半夏治疗这个梅林骨痛，那意味着半夏可以去这个地方的痰饮，那所以呢这个目如脱是因为痰饮开始堆积了很多在这个地方，所以眼睛被推的凸出来，这种话你相信吗？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勉强为他找一个合理化的说法啊，所以我就想说，我们确实知道这个肺气肿的这个疾病在临床上面会出现这种眼睛，就知道有这么回事也就好了。那至于它是为什么发生的，那我们就不要去计较了。那它是一个很清楚的脉证嘛，所以如果有人咳嗽是咳的那种眼睛好像张得大大那样子哦，那就知道是比较是，而且这个刚好这个主症呢没有其他条文有，对不对？其他的咳嗽条文都没有，所以要看得出来啊它是肺脏就变得很容易了。然后呢脉浮大者，那这个当这个肺里面充满了热气跟水气，这个肺好像很努力的要把这些热邪水邪推出来的时候，其实它的脉就是很浮大的嘛，对不对？那你也是知道他看把他的脉浮大，就知道他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还有他的这个病邪啊的张力都是往表面推的。那这样子你用这个月碧加半夏汤才有意义嘛啊。那相反的，如果你要用小青龙加石膏汤就不用到脉浮大这个样子。那于是呢在金匮要略，就是当你有喘上气目如脱状脉浮大的时候呢，你就用月碧加半夏汤。那小青龙加石膏汤在金匮要略是怎么用的，你看一下他怎么写啊。他说肺脏呢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他你看哦，月碧加石膏汤里面他没有写烦躁，对不对？然后呢其实肺脏的症候里面，它上那个七十四条那个总纲，其实肺脏基本上的通常都会有烦躁感的。但是如果你要有明显的烦躁感，你会比较偏到月碧加石膏汤啊，不偏到小青龙加石膏汤这边。如果没有明显的烦躁感，你的症状会比较偏到月碧加半夏汤那边。为什么呢？是这样子，同样是这个区块有热邪跟水邪堆在这边，对不对？他要看这个病它是停留在原点还是已经开始转风水了。一旦这个肺脏已经开始转风水了，这个热水已经开始往旁边流开了，那它的症型就会比较偏向月碧加半夏汤症。而它一旦开始转风水了，它的这个水邪开始往手脚流过去了，那心烦的感觉会比较降低，因为那水邪不在这边了嘛，那个热邪不在这里了。所以当你是 肺脏要转风水的时候，月碧加半夏汤会比较好用。而事实上月碧汤它本身就是治风水的方嘛，就是你根本不要管它咳不咳嗽，肺胀不胀了，月碧汤本身就是一个治风水的方。那你加一味半夏，那就是啊，帮忙这个去一去痰，因为咳嗽还是牵涉到痰，用半夏降气止咳这样子。那至于说小青龙加石膏汤，它这个条文金匮要就写说心下有水，所以它的脉只有浮没有到浮大，而它的眼睛呢也没有如脱状了，所以它那个表情不夸张，你就想象说这个水邪啊，月碧加半夏汤的情况，那个水邪已经往外面散了，所以呢眼睛也被挤出来，脉也变浮大，但是因为已经往外面散了，所以就不太心烦了。那小青龙汤呢，小青龙加石膏汤，它的水邪还闷在底下，闷在肺底下，所以心会很烦，可是那些外症就没有那么明显，脉没有到浮大，眼睛没有凸，这样子想，大概抓土症比较容易抓啊，就是这个水邪的开合的不同。那这个月碧加半夏汤，其实同学也不是真的很陌生，因为呢，我们之前在教这个各半汤法的时候，不是有教过桂枝二月碧一汤嘛，对不对？已经有提过一下。然后我们在教大青龙汤的时候，又有说大青龙汤其实就是月碧汤的加味，就大青龙汤是把月碧汤里面再加上啊桂枝啊什么这些这个桂枝汤结构把它补进去。所以我们看这个月碧加半夏汤，这个月碧汤本身的结构呢是有一点像大青龙汤里面去掉桂枝汤的那一半啊，就是因为要发水邪的话，它不太需要桂枝的那个就是驱风的那个效果，它就是从血分直接往外发就可以了。那就麻黄啊石膏，麻黄放得很重哦，麻黄石膏甘草生姜大枣这些药，那再加一味半夏，那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月碧汤。那因为它有这个水邪跟风邪，对不对？那我们看到麻黄跟甘草生姜大枣的作用可以把这个风邪退掉，而且那么多的麻黄一开汗孔，水也会退，那石膏的话协同麻黄就可以清热，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啊，它是一个一旦是转风水的状况的时候，就加一个半夏来处理还在咳嗽的肺里面的这些痰的一点，还有一些痰在肺里面这个部分。那它这个基本上这个药方跟这个症候啊是对得很好的。所以就是，但我这样说对得很好是因为我没有教同学那些什么退水肿的那些方啊，那个篇章很以后再教了。那所以它在基本结构上面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子。那至于说小青龙加石膏汤，那我们都很熟悉小青龙汤是怎么在运作的，对不对？那加一个石膏，就是因为它有烦躁嘛，所以就把这个热邪一起去掉。那小青龙汤还是做小青龙汤做的事，那石膏可以啊清热除烦消炎。所以呢，这样子来理解的话，其实这个肺脏的这两个方子啊，都是看起来是合辙合拍的，所以就没有什么问题。那我想，这样一个症状，你说它一定是出现在肺气肿吗？有没有可能出现在气喘？也有可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学中医的话，就是对于这个西医的病名要有一定程度的容受度啊，就是西医的病名讲了之后，你不用说一定要死扣到我们的哪一条，而是要看症状哈，就是记得是看症状，不要老是想到要专病专方，所以刚好看到症状变这个样子的话就用下去，就是肺中有热邪有水邪这样子一个状况。那这个我看看啊，小青龙加石膏汤的症状，哎，这两个方子好像都没有口渴啊，那就不用管渴不渴了。那接下来呢，他又介绍一个方叫做庭立大枣泻肺汤。那庭立大枣泻肺汤啊，它的条文有桂林本跟金匮要略本呢有一个分歧点。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桂林古本啊，把庭立大枣泻肺汤归类于肺脏，可 可是金匮要略里面引用到廷利大枣泻肺汤的两条呢，都把廷利大枣泻肺汤归类于肺痈。所以虽然廷利大枣泻肺汤我们用来处理肺胀的效果比较好，可是历代因为金匮要略这样写啊，历代的金方家门也就拿这个方来对付过肺痈。那用廷利大枣泻肺汤来对付肺痈就比较需要高度的医术，因为就是肺痈只有在一个状况之下比较适合用它。那我在想说我要教这个汤的时候啊，我要先教它的，我觉得用这个方治肺胀的这个症状比较是王道，那肺痈的条文我们等一下再看比较好，因为肺痈用这个方子比较险啊，就是医术没有到那个等级的话，用这个处理肺痈不见得打得好，因为要抓时间点。简单来说就是你要够热够胀，但是还没有开始化脓的那个点，那可以用啊。那所以我们就先针对桂林古本的这一条来谈廷利子这味药，然后再去看金匮要略的条文，这样子会比较容易一点。那你看啊，桂林古本这个23条，他说咳而气逆，喘鸣破色，胸满而胀，一身面目浮肿，鼻出清涕，不闻香臭，此为肺胀。同学，你看这么一大串的症状，有没有看到他每一句话里面都有暗砍一个共通的事情，就是一种塞住的感觉。同学有没有看到，就是他呢咳而气逆，就是咳嗽啊，气吸不进来啊，就反正都是这样的，就这种每一个咳嗽都有的症候我们先不说。那喘鸣破色，就这个人呼吸不通的时候，他喘的时候喉咙那种，然后他就觉得喉咙是塞紧的，喘鸣破色，就呼吸不通的时候觉得喉咙是紧的，然后胸满而胀，而前面这个标准的肺胀，这个月碧加半夏小青龙加。